见、律师等的基本权利，未如外界谣传所指被中断联络管道。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不评论企业具体经营行为，但形容 TikTok 在美国遭遇围猎。发言人汪文斌提及 TikTok 美国业务出售问题的时候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 TikTok 在美国遭遇的围猎是典型的政府胁迫交易。央视旗下的中国环球电视网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企业字节跳动不会向微软或者甲骨文两间公司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消息人士说，字节跳动亦都不会将源代码交给任何的美国买家。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0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99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1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9.5，升13.5。阿里巴巴268.2，升2.2；美团点评244.6，升1.8；小米集团23.55，升3毫；中国平安81.65，升4.5；信宇光学科技123.7，升5.4；中芯国际19.16，跌3.2；恒腾网络系报4毫，升9仙；京东集团293.8，跌1.2。盈富基金25.4，升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64，瑞士法郎8.541，澳元5.638，加元5.885，新西兰元5.19，欧元9.1925。每百日元对港元7.3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9点，升152点。港金现价报179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05美元，卖出194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报告大埔道一带嘅交通先啦。之前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喺苏屋村对开嘅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咁头先系比较多车啦，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大埔道旺角方向苏屋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多车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入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分别多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港岛路面咧，西区薄扶林道啊，近住深光学校对开嗰段咧，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来往方向嘅快线要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咁啊，现时去香港仔方向就比较多车少少嘅。九龙方面咧，土瓜湾美景街就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美景街介乎美光街至乐山道一段唯一嘅行车线咧封闭咗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新界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一带现时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御龙山。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落叶路安乐门街去粉岭中心，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提提大家啦，

佢哋嘅家属咧被捕之后咧系完全冇晒消息啦，委派律师咧亦都系接触唔到系被拉嘅人啦。咁佢哋希望咧即系港府可以积极关注，唔好俾家属咧就喺度等。咁另外有部分人咧就佢哋嘅家属被拘捕嘅人咧系有长期病患啦，希望可以港府协助提供药物啦。咁但系咧就话即系其实见到呢十几日以嚟嘅同港府嘅驻粤办啊其他官员嘅交涉咧，睇嚟咧都似乎特区政府咧都系难以跟进嘅。咁而喺琴日咧，深圳市公安局嘅盐田分局咧就首次咧系通报系嗰12个非法越境人员啦，就因为涉嫌偷越国境犯罪，咁就被而家就系盐田分局咧采取刑事拘留嘅强制措施。咁呢个通报就话咧，案件正在侦办中，公安机关咧就会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嘅各项合法权益嘅。咁嗱，另一件事咧就系外交部嘅发言人华春莹啦，咁佢就喺推特上面咧就发咗一个信息啦，咁就话咧系查咗事实噶啦，系 fact check 咗噶啦，事实查核咗噶啦，咁就话咧嗰12个人咧就系因为偷越国境犯罪啦，咁仲加咗句咧就话佢哋咧都唔系咩民运人士，而系咧佢哋咧就系有意图咧就系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原文就系英文嘅，咁呢一个讲法咧就同公安嘅讲法就有啲唔同啦，即系多咗啲嘢啦，就系有涉嫌话分裂国家咁嘅意味啦。嗱，咁见到嘅就系喺整个过程里边咧，啲家属咧其实一路以嚟都想为佢哋嘅被拉嗰十二个人啦，系去请一啲内地嘅律师去帮手啦。咁但系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呢啲内地律师咧一路都系一来接触唔到啲家属啦，二来咧就是公安人员都觉得你们是要有委托书或者是一些公证书证明你真的那个律师是由家属委托的。那特区政府都帮某一些家属，他由这个李家超的声明，他们说就是都帮一些家属是拿了这些公证书的，很快去证实了。那都是这些律师是真的帮家属的。但是根據一啲公安嘅講法咧，就係佢哋即係呢個一啲嫌疑嘅涉嫌嘅偷渡嘅人士咧，就係已經咧由有律師代表佢哋嘅，係一啲官派嘅律師係代表咗佢哋。咁嗱，有一啲嘅講法咧，就話即係擔心啦，因為呢啲官派嘅律師咧，就唔知會唔會保障到佢哋嘅即係一啲涉嫌犯罪嘅人佢哋嘅一啲權益啦，包括咧就係喺答話嘅時候啊，或者接受盤問嘅時候，識唔識得保障自己嘅利益啦？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家屬咧所關注嘅事情啦。咁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亦都發表咗個聲明啊，咁就話咧，即係任何港人喺境外涉嫌犯法咧，不論背景啦，特區政府都會按照實際情況，喺尊重當地司法制度嘅原則下咧就为他们提供协助的。咁其中呢就是譬如如果有药物需要就可以书面提出，入境处会转达。咁李家超又话呢有家属求助，希望取得关系证明去委托律师。咁已经入境处呢第二日朝早发咗证明啦，就已经系比一般25日嘅手续就快咗好多咁讲啦。好啦，咁大家对于成件事有啲乜嘢意见呢，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14号朝早11点，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网站有关12个被内地扣留港人的言论是对美国方面的回应。 美国国务卿就手伸得太长，这些事他都要管。我相信内地執法部门是会依法依规去来处理的。我们不要将很多事看成很负面，国家是依法治国，很多事都是有依据的。你不要用猜测去来代替那个事实。 葵涌月初发生伦常命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的邝俊宇要求下星期三召开特别会议，促请官员出席回应。 一定要召这个政府上来解话，因为当中牵涉就是那个严重弱智人士的宿位轮候时间，2015-2016年等126个月，就等10年左右，但去到2017-2018年已经暴增到178个月，等15年，而这一条队是越轮越长。 11:30，海关侦破历嚟最大宗涉嫌串谋洗黑钱案，涉及款项超过30亿，拘捕6人，包括一家五口。有组织罪案调查科财富调查科监督邓慧颜： 呢啲公司我哋睇过咧，大部分咧都系一啲空壳公司。咁啲钱入咗嚟之后咧，又经过佢哋嘅户口咧，银行与银行之间亦都系互相过户。咁然之后咧，就在好短时间里边咧提走，都系去俾其他唔同嘅第三者。亦都有啲系不知名嘅公司，同埋有啲系一啲嘅律师楼。 下午4:30，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2宗系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喺十幾日前啦，咁有12個喺香港嘅人士咧，就係準備偷渡去台灣咧，結果喺中國公安嘅水域上咧，就係被中國公安截查，咁跟住咧，而家係扣留喺深圳嘅鹽田分局啊，咁佢哋咧就係根據鹽田分局嘅講法咧，就係話佢哋涉嫌偷越國境係犯罪嘅，咁部分嘅家屬咧喺星期六開記者會啦，咁喺電話裏邊咧有鄧先生，鄧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啦，鄧先生就係被拘留人士鄧啟賢嘅弟弟啦。我想問一下，你弟弟係有哮喘同皮膚病啊？係嘛？ 係啦，我哥有哮喘同皮膚病。 係咁嗱，佢而家即係佢不嬲，你哋都想話揾啲即係去即係揾翻啲藥物，提供啲藥物俾佢啦。而家有冇乜嘢進展啊？ 依家暫時都冇任何進展，不過就。今日就收到入境处嘅电话通知，咁就可能可以帮我哋递交一啲信件去到俾翻上面大陆嘅部门咯。 信件，但系嗱，我见到李家超今日个声明咧，就话如果有药物需要，可以书面提出入境处会转达，系咪讲紧呢啲信件啊？ 系啊， 即系要即系叫做提出申请先咁嘅意思系嘛？ 系啦，即系讲咗佢哋可能有啲咩，咁但系之后会点就未知咯。 即係之後，就算如果得嘅話，邊個拎上去知唔知？個程序係點？ 未知啦，依家係啦，都未知。 未知嘅。咁嗱，喺即係華春瑩咧，即係外交部發言人啦。咁喺琴日咧都提到咧，就係話即係呢12個人裏邊咧，就話其實有一啲人咧就係企圖咧就將香港分裂出去啦，從中國分裂出去啦。你點睇華春瑩呢個講法咧？ 我諗如果。呢、這個指控就會變咗一個更加嚴重嘅指控啦。咁只能講就好更加擔心嗰個情況會令人。 譬如你哋而家最擔心嘅係乜嘢？ 最擔心可能依家直情會係佢嘅罪名暫時唔再係呢個偷越國境，可能會變咗係呢啲國安法嘅法例啦，觸犯咗。咁同埋最驚都係佢哋人身嘅安全嘅。 你细佬系我冇睇翻啲资料咧，就系、是、初时系因为话佢有汽油弹原料啦，后来就告佢意图纵火同埋藏有攻击性武器啦。其实我可唔可以咁讲就系、是，其实佢系被佢哋都法官俾佢保释噶嘛，当时系嘛？ 所以系未知佢其实系咪真系犯咗呢啲嘅法例嘅。 咁你所了解嘅即系譬如国安法咁。你細佬會唔會有啲律師就會擔心嘅一件事咧，就係、是、可能喺因為冇律師代表啦，咁佢哋喺度即係接受問話嘅時候，可能講咗啲對佢不利嘅嘢啦。你自己睇，你會唔會擔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 我諗我都唔知佢會受啲咩，所以我都唔敢諗呢個方面嘅事咯。 咁嗱，我都知道明白嘅，就係你哋禮拜六出嚟啲家屬出嚟嘅時候咧，你哋即係依十幾日以嚟咧，都已經係同內地嘅官員啊，或者同律師啊，都有好多嘅斡旋啦。喺個過程裏邊，你有冇啲乜嘢認識到即係內地嘅司法體系係點？有咩感受啊？喺呢個過程裏邊， 即使依家我哋有人建議我哋上去上面去到。但佢哋咁，我知道淨係其實係冇可能咯，因為呢個程序喺大陸嘅法律嚟講，呢個階段只有律師先可以親自見到佢哋，咁所以我哋依家上去上面大陸嘅作用都不大啦。 咁 同埋 係同埋你講埋先。 同埋我都唔知啊，我都唔知佢幾時會要用咩嘅規矩去做啦。 即系因为我哋正常咁样系唔需要用公证噶嘛。 嗯， 系啦。 即系你指嘅就系、是、你哋请律师嘅时候咧，内地即系里边嘅一啲公安人员话要你哋要有人做咗公证去证明你真系请嗰个律师，你真系佢嘅家属咁样啊，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 吓，你知道嘅资料系即系以前系唔使，今次系特别唔同嘅。 系啦。 吓，咁。咁、那个情况系点啊？你自己一路接触一路同律师嘅 情况就系、是，因为其实律师都继续喺度同上面当局去到沟通，咁睇下佢哋仲需要啲咩嘅手续或者需要啲咩嘅文件，咁佢就之后再话俾我哋听，咁我哋就尽快去到做翻呢啲嘅文件俾翻佢啦。 你而家做咗呢啲文件未啊？呢啲公证嘅文件未啊？ 我哋都做紧噶啦，仲因为佢唔系话一做就即刻有，咁都要需要啲时间日子先可以完成到，咁、仲要再寄翻上去俾律师去到接收咁样，所以都要一段时间啦。 吓、啊，咁嗱，内地部门就话咧，其实大部分即系有部分人啦，即系嗰十二个人咧里边咧，已经有人有咗律师噶啦，有官派嘅律师噶啦，而且你去委托律师咧都见唔到佢。 系 你哋个你细佬情况，你阿哥嘅情况点啊？ 我阿哥嘅情况同暂时都系咁样咯，因为都系未知个需唔需，即系可唔可以成功见到啦律师，所以都仲系乜都未知。大家其实， 咁你而家呢个环境之下，你期望即系特区政府可以帮到你啲乜嘢？ 我谂都系好似之前我哋咁讲，希望真系可以俾到一个基本嘅药物佢哋，去到令解决佢哋嘅药物需要啦。咁可以嘅话，真系俾我哋可以有一个电话报平安嘅机会，咁同埋可以用到我哋委托嘅律师去亲自见到佢哋，同埋真系希望可唔可以好似过往一啲偷渡或者僭越国境嘅罪犯一样咧，真系可以遣翻嚟香港再受翻审先咯。 嗯，咁你而家系咪担心即系喺香港嘅犯嘅罪行都会喺内地审啊？ 呢、這个我谂要交翻俾香港审咗先咯，因为其实我哋都唔知佢系咪真系罪犯。 系嗱，咁而家咧，你哋之前开记者会啦，我谂都有家属之间系咪都会有倾过，系咪要开记者会咧？会唔会担心即系出嚟讲咗之后咧，可能嗰个情况会更坏咧？ 系啊，都会有呢啲嘅忧虑、抗伤咁样系。 吓咁而家咧，譬如开完啦，都成个记者会做完啦，觉得能唔能够达到你哋嘅目的咧？ 我谂真系未跌到咯，但系起码要希望多啲人再关注呢件事先咯。 嗯，嗱，见到有啲嘅建制派嘅媒体或者有一啲建制派嘅人士咧，就质疑咧，其实啲家族嘅身份系咪真嘅咧？因为个个都蒙晒面，点睇呢啲讲法？ 我都唔知可以点样答，无言咯，我只能讲 系。 系啦， 点解？ 但系只能讲嘅系喺嗰度嘅家属系真噶啦，全部都。 嗯，即系你哋其实你哋一路接触咗好耐噶啦，都系嘛？ 自件事开始，大家都有接触嘅，我哋家属都一齐大家将大家有嘅资讯去到交流咯，所以都知道大家大概系咪真系家属咯。 嗯，嗱，咁我哋都见到啦，有一啲嘅政府的讲法或者一些建制派的讲法就是他们因为偷越国境或者偷渡的罪行，当然就应该在内地服刑，没理由是要送回香港才审的。怎么看这个讲法？ 我只是知道过往一些在香港散港骑兵这样打完劫回大陆都是可以送回香港受审。所以我都唔知道，我淨係即係希望可以遣返返嚟再受審咯。佢哋可能繼續佢哋之前嘅案件。 即係你講緊之前嘅案件啦，譬如話譬如偷渡嘅呢一宗案件，咁可能都應該係喺內地去受審嘅，係嘛？ 即係我淨係知道過往有一啲喺香港犯案走上大陸潛逃嘅人，最後都會係即使喺大陸被捉翻嘅時候，都會送翻落嚟香港受審咯。 好， 咁我希望佢哋都会系一样咯。 明白，好，唔该晒你，邓生，咁希望你又能够快啲见翻你嘅阿哥啦，唔该晒你。 好，刚才邓先生咧就系被拘捕人士邓启贤嘅细佬啊，咁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1啦。咁嗱喺呢个电话里边咧，就我哋联络紧一位听众嘅，咁系听众张先生喺度噶，张生请讲，张生自由风，自由风，请讲。 系，我想睇讲翻咧上星期六即系个记者会啦吓，咁啊涂谨申议员就话呢啲十二个港人咧，其实喺香港好多都系有涉嫌犯罪嘅吓，咁咧就希望内地咧就可以将佢哋咧遣返翻嚟香港，又喺香港审理啦吓。咁其实咧你谂深一层咧，之前嗰个反修例嗰个风波啦吓，到最后咧其实个结果就系咁咯。因为大陆政府佢冇一条法例同香港咧系有呢个安排，即系你话酌情权咧就喺内地个手中噶。即系我想讲下咧，民主派咧即系每次出咗事嘅时候咧就出嚟就话要翻以前嘅嘢，即系好似国安法咁出咗嚟，香港市民梗系唔开心啦。但系有冇谂过，如果我哋系立咗23条，用自己嘅法律去审理呢啲事件？用普通法作為一個基礎，咁我哋都唔使驚國安法啦。 咁嗱，不過如果係國安法嘅話，本來都可以喺內地審噶啦。即係就算你立咗法之後，咁而家都有國安法啦，係咪？ 係啦，我個point就係話咧，當初如果民主派唔係反二十三條反得咁犀利，如果我哋係立咗二十三條，就唔需要有國安法。 好多謝張生嘅意見，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12名港人涉嫌偷越国境犯罪，正系被刑事拘留喺深圳盐田公安分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事件表示关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敦促美方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汪文斌表示，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9月13日已经发布情况通报，有关人员因为涉嫌偷越国境犯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公安机关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合法权益。汪文斌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权力都无权说三道四，敦促美方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2宗本地个案和2宗输入病例。12宗本地个案之中，有9宗同之前嘅个案有关，另外3宗系源头不明个案，其中一人住喺何文田，另外2人住喺屯门。至于2宗输入个案，分别系由印度返港人士同菲律宾抵港嘅外佣。国泰航空同国泰港龙上个月合共载客大约35700人。合共載客大約35700人次，較去年同月下跌 98.8%， 乘客率按年下跌60%至到 19.9%， 貨運在8月按年下跌 36.7%。 國泰表示，今年頭8個月載運乘客人次按年下跌 81.7%， 運力下跌 72.8%。国泰航空顾客及商务总裁林少波表示，即使集团已经采取措施减少开支，但是每月仍然消耗15亿至到20亿港元现金，又表示架构重组无可避免，集团会全面检视各方面业务营运，在第四季就未来营运模式和规模向董事局提出建议。在台湾，国民党决定取消派代表团参加两岸海峡论坛。早前一度表示将会率团参与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说，党决定不去他就不去，又否认会以个人名义参与。

进，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們在談的呢，就是在上個星期六有12位涉嫌偷渡去台灣的人士呢，就 被內地的公安捉了，扣留了已經是差不多20天了。星期六的時候呢，有一批的家屬就出來開記者會講述呢，是完全接觸不到他們的親人，希望即特區政府可以幫助。大家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系你好，欧嘉伦， 系请讲。 即系我有咁样睇法嘅，一个人做错事系咪要面对刑责先？同埋你哋明知道出边咁凶险，你哋要上船走，点解要走先？如果你哋觉得香港个法例系公平、公正、公开，啲法官系好正公平嘅咧，你哋咪喺度等。开庭咯，你哋未必有事噶，证据唔够就可以放人噶啦，当庭释放噶啦。点解你哋要走先？仲有，我讲翻呢12个人嘅父母，如果你嘅细路从此喺知道系某一日之后，可能会永远都唔会喺香港再见到佢，除非出去佢哋所讲嘅台湾见到佢嘅时候，佢哋会唔会咁样放个细路出去先？仲有，你话佢哋唔知，冇可能呢个细路咁样走法，冇人唔知嘅，咁样。而家你哋犯咗法，然后就同香港政府讲，大家唔好忘记，香港政府只系中国大陆一个城市嚟嘅啫，鸡毛蒜皮嘅城市，唔可以话要求乜就乜嘅，做乜嘢都，你哋不停咁样仲系同人讲，我哋呢度系有法制，乜嘢都要遵守，咁人哋嘅法制，你又使唔使遵守啊？系咪？至于你话药品，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出去旅行都会带定头痛药啦。如果你知道个细路系咁样。佢上船點解冇藥啊？係咪明知呢次出去好彩？今次呢隻船呢隻咁嘅三板喺咁大浪冇事。如果你話有咩人命損失，又係香港政府咯，因為係佢哋逼佢出走嘅，係咪咁啊？如果你哋係覺得自己冇事，就唔應該去出走啦。而家你哋係咪已經蝕曬張嘅啦？講嘢 好多謝陳生嘅意見，跟住仲有胡先生嘅電話。胡生你好，胡生 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即係我即係。头先嗰两位即系听众咧，即系好凉薄，即系冷血咯。即系佢哋根本，即系佢哋根本就唔系想经呢个大陆嘅，只不过即系唔知点解走咗去个水域嗰度啦，俾佢截咗啦吓。咁你咪照翻，顶多你咪照翻当地嗰个情况去处理咯。咁佢哋嗰啲权利应该要保障噶嘛？啊，佢哋可以有搵呢个啊律师啊，见啲屋企人啊，啊接受药物啊。 根据内地法律是冇得见屋企人的，即系未审之前 啊，边有啊？冇边有啊？被代表噶嘛？呢啲公民权利嚟噶嘛？啊，佢有呢个宪法都写明啦。咁同埋即系都证明咗，就系点解旧年啊嗰啲我哋点解咁担心就话政府推呢个送中嘅条例？另外就话都大陆咧，即系佢哋系唔讲法治咯，有法治等于冇法治咯，啊，样样都唔透明。咁而家無啦啦又話佢變咗係啊，即係又話呢個分離香港出去，喂，佢只不過經過一啲點樣可以喺嗰刻就已經做到呢樣嘢咧？ 明白，好多谢胡生嘅意见啦。咁啊，讲到法治啦，咁你见到嘅系即系咩叫依法咧？咁其实而家内地政府做紧好多嘢，都系依据当地嘅法律嘅。譬如话扣留人嘅时候，咁譬如话喺香港，你最多扣留48小时，一系就上庭，一系就要保释啊。咁但系喺内地唔系咁。內地咧就係話，如果情節嚴重嘅話，咁最多咧係已經可以扣留你37日嘅啦。咁跟住仲可以有理由咧，可以再延期啦，或者係再用其他嘅理由咧都可以拘留你嘅。咁其實呢啲咧都係所謂即係依據內地嘅法律啦，呢啲都係依法嘅一部分啦。對於內地嚟講，咁至於唔俾你請律師咧，咁都係喺好多嘅內地的案件裏面都發生過的，咁當然究竟是不是真的符合內地的法律呢，咁真的有排拗啦。好啦，咁喺電話裏面就有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陶謹申，陶謹申你好。 系你好， 系啊，咁即系今日啦吓，见到呢两日见到好多好多人批评你啦，包括内一啲建制派嘅报章啊，咁就话喂，明明咁佢哋犯咗法啦嘛，犯咗法咁就应该喺内地啦接受法律嘅制裁啦，点解要佢哋翻嚟香港咧？ 我讲呢个先好唔好啊？ 我就好奇怪，因为呢其实香港呢好多以往嘅例子呢就係、是、喺香港打劫，即係打劫金铺啊，打劫找换店啊、打劫老细啊咁样。咁然后呢就偷渡咗返去喎 ,ok, 就匿埋。咁收尾呢就俾上面搵到啦。其实冇告过偷越国境罪㗎喎、哦。我所以即係先讲呢样嘢呢就係、是、话、如果佢以往其他嘅人呢都有告，咁我哋明白啦、係咪咁以往喂嗰啲喺香港係打劫金铺咁就偷返去佢捉到，咁因为呢就佢知道香港係通缉緊㗎嘛，咁两地警方有联络㗎嘛，咁佢知道啦，佢就冇告佢任何罪就俾返香港㗎喎、啊。咁所以就唔係话哦佢有冇咩，咁仲有个第二点就係、是嗰啲打劫金铺嗰啲人呢係真係想偷返去潜逃嘅、即係匿埋嘅躲避香港嘅。佢今次佢哋唔係偷入中国内地係想匿藏喎、我諗佢哋都冇咁蠢啩，係咪先。咁佢而家一般出面嘅報道就話咦佢哋會唔會係想過路中国水域内地水域又去第二啲地方呢，咁样。咁更加就连啦，即係同以前嗰啲人話想偷入去潛逃，都仲更加冇呢個刑事嘅動機添啦。 咁但係就咁睇嚟，表面上咁佢都係喺個國境裏面想逃走咁樣啦。咁係咪有關偷渡嘅呢條罪應該喺內地咧？嚇、 嗱呢個複雜啦。佢而家咧係喺香港，佢話佢咧就偷入內地，偷入去內地。OK， 嗱，我唔知佢係咪仲諗緊再複雜啲，就係、是。如果由香港经过内地水域就偷渡去台湾、即其实他是犯了台湾的法律都不定的嘛。那是不是又可以在中国内地来到告偷越国境呢？当然如果他这样讲 就更离谱、那他就是当台湾就不是 国境、啊。 即你觉得甚至告 讲咩咧？佢讲乜嘢咧？系嘛？嗱，呢度要小心、啊，真系好多复杂法律观点噶、啊。 咁就吓，咁、即系你意思系，就算偷越国境罪，你都觉得好质疑，系咪可以告得入嘅意思啊？ 唔系，所以我嗱，当然人家要调查，咁、我觉得佢调查公道嘅，咁、你咪调查咯。不过个意思即系你就先话有其他人话，哦，你嗰度有偷越国境罪咁，即系偷入。偷渡入內地啦，簡單嚟講，咁嗰個罪係偷入內地啊嘛。咁你見到咁多嗰啲香港打劫偷渡翻內地匿藏嗰啲，佢都冇告呢條罪噶。嗰啲係明顯係偷渡入去匿藏嘅，偷入去內地，佢都冇告呢條罪，就俾翻香港咯。咁所以點解今次佢唔可以俾翻香港嚟處理咧？係公道喎、 有个讲法就是说喂之前反修例即是引导返内地两地有个即是一个即是一个移送罪犯的安排，而家冇咗啦，而家冇咗咪结果咪咁啦，冇得移交。 对嗰啲香港打劫嗰啲好多十单八单佢都系冇呢个所谓送中条例而系俾返香港㗎嘛。喂，有无数先例，几十年嘅，二十几年嘅。 那个又唔系一个成文或者系一个个别安排嚟噶嘛，系咪咧？ 咁呢个都有行，喂，佢哋最中意讲噶啦，呢个系行之有效二十几年嘅嘢嘛。 嗱，你而家咧，嗱，你见到阿华春莹啦，外交部发言人咧嘅讲法就系话，即系佢哋有意图咧，就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啦。你见唔见到个迹象系可能会告埋佢哋有关一啲国安法，即系违反国家安全嘅罪行？ 呢度有三点嘅。嗱，第一点，咁担心啊，梗系有担心啦，因为，哇，你出到外交部向全世界咁讲，即系所谓定性啦，吓 ，OK， 有可能系。咁啊，第二点咧就系、是。嗱，咁我就谂啦，佢认为嗰、那个，即系如果佢真系话佢系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啊，咁佢系咪话呢十二个人系越境偷渡入内地，系为咗做呢个行为咧？嗱，咁我就咁谂啦，即系除非佢哋带枪带炮啊，或者点样带传单就呼吁内地人民。 就話咧香港應該從中國分裂出去，咁咁睇嚟睇有冇證據啦，係嘛？咁我覺得即係我想象唔到呢十二個人有會咁做，好難想象啦。第二個觀點嘅另一個分析就係、是，好啦，係咪話本來佢哋喺香港做嘅行為，唔係入到內地做咯，香港行為？咁其實根據香港嘅法律，包括國安法，其實告緊嘅咯，已經即係有一個就係國安法，有十幾個咧，十一個咧就唔係國安法，因為冇犯到國安法。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佢喺香港嘅行為，香港嘅特區政府警察已經處理緊嘅咯，甚至有啲去咗法庭添，係嘛？咁我就唔明點解會突然間話我以呢啲罪或者呢啲行為就會喺內地做咧？咁嗱，呢度有兩個觀點：一，如果一國兩制就係香港行為，就是、香港法律包括國安法嚟處理啊嘛。如果你講到話佢哋想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咁香港國安法已經有呢條噶。咁你咪睇下佢哋犯有冇犯咯。如果有嘅，喂你估下阿林鄭、鄭若華或者李家超或者鄧炳強佢哋唔會做咩？係嘛？佢哋都會照案情嘅分析嚟做噶嘛，係嘛？咁如果有咪告咯，冇咪冇告咯。咁就唔會話到而家由內地無端端就係要審一啲喺香港發生行為啊嘛。如果你話內地審香港發生行為，其实就唔系一国两制啦。好啦，我都唔讲啦，退一万步啦。国安法里面有噶嘛，香港。咁你系要嗰三个特殊嘅程序啊嘛，特殊嘅例外啊嘛。咁就会特区政府启动，就话啊超出佢哋嘅能力范围啊，牵涉外国嘅势力啊或者乜嘢啊嘛。不过佢哋讲噶嘛。咁而家都冇，都唔系香港呢边启动嘅，系嘛？咁如果系，佢可能要押翻翻嚟香港。然后跟住咧就由特首启动。 嗱，根据刘少佳嘅讲法咧，譬如话牵涉外国势力啊嘛，咁可能已经符合噶咯，因为我断估啦，即系可能台湾有人接应啊，咁都牵涉呢个境外势力，可唔可以咁解释咧？ 嗱，刘少佳唔系咁讲，刘少佳话咧，因为佢哋能够离开香港同走得到咧，所以显见咧特区政府就无束手无策啦。 系啊系啊，吓、 咁我觉得呢个就喂有少少太过柴台。特区政府、啊， 喂， 因为 系同一身啦， 就算你 系最后一个问题，嗱，我见到今日大公报社评隔篱篇评论咧，就话你喺记者会上啦，礼拜六个记者会你都喺度啦，咁你一开头就讲英文啦，咁佢就质疑你讲英文俾边个听咯，就系系咪即系同美国人交差啦？ 哇，我觉得呢个真系不值一提、啊。嗱，主要你系都要讲，我就答你啦，唔紧要。一，香港嘅中英并重嘅。第二。因为那个家属呢就已经讲了半个钟头中文。那些来那里有成三分一的记者是外媒。他们呢就我见到他们很多助手都不是香港人来的。即是他们的 camman 啊那些全部都是。他们根本听不到。那到我发言的时候，喂，那我就说，喂，我见到这里有中英的记者，那香港的记者是懂听英文的。那我不如我试一下。就讲咗英文先， 明白。 咁后屘佢哋问问题嘅时候，我全部都用翻中文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喺呢啲咁嘅嘢，咁啊鸡毛鸭碎嘅嘢喺度，即系作文章，我觉得系太过分咯。 明白。好，唔该晒你，陶谨申，民主党立法会议员。电话里边咧就有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嘅，汤家华你好啊。 啊，你好，你好。 系，我想问一下嗱，高十二位被捕嘅人士啦，咁而家喺内地啦，你认为咧，即系喺会唔会有机会系即系？好似华春莹咁讲，如果真系牵涉到将香港分裂出去的话，会唔会有关国安法嘅罪行会喺内地里边审咧？符唔符合即系港区国安法嗰啲规定咧？ 我觉得机会应该唔高嘅。因为几个原因咧，第一就系、是、佢哋嘅行为咧，犯法行为咧，就喺香港发生。咁因为属地原则咧，香港发生嘅刑事行为应该喺香港审讯。第二咧，就喺港區國安法裏邊咧，其實主要都規定咧，係所有呢啲罪行都應該係香港審訊嘅，除非係符合第55条裏邊所提及嘅三個情況。而三個情況咧，唯一有機會係可能嘅咧，就係包括第一個情況，就係話好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而令到形成咗啲好複雜嘅情況。特區政府咧嘅管轄行使管轄權有困難。首先咧， 就到到佢哋逃离香港为止呢，其实案情都冇显示有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咁因此我觉得就并不符合第五十五条嘅第一款所提及嘅条件。加上呢，我哋亦都睇唔到目前呢件案件有几复杂。呢十二位人士之中只有一位呢是怀疑干犯咗港區國安法嘅，其他十一位都冇嘅。咁所以我实在睇唔到有好大嘅机会会由香港嘅国安公署提出接手办呢件案件。到今日为止公署都冇任何嘅声明。咁所以特区政府当然未接受任何嘅咨询啦。咁所以我觉得根据香港港区国安法提出检控系机会不大。但系如果佢哋身上有啲咩物件系喺内地被视为系可能干犯内地嘅国安法，而因此被检控咧，咁呢个机会我觉得大家唔可以系漠视嘅，因为我哋而家目前唔知道发生咩事，或者系呢班人佢身上有啲乜嘢嘅物件系同时间都被搜咗出嚟，咁所以我哋都非常关注，密切关注究竟嚟紧呢几日事态发展系点样。 咁我哋见到即系内地嘅维权律师黄全章，佢嘅讲法就系话，可能咧喺嗰个盘问嘅过程里边咧，被捕嘅人会讲咗好多内容啦，可能喺里边会有啲新罪名，可能揾到一啲违反国安嘅一啲嘅罪证。你自己觉得有冇呢个可能性？ 我当然有可能，亦都但系我哋冇事实根据，我唔会轻易去评论嘅。但系我只系希望提醒喺收音机旁边嘅各位听众，就系、是有好多事实我哋未掌握到嘅。咁我哋都系要密切注意究竟事情嘅发生发展会系点样。 咁你点样睇华春莹嘅讲法咧？即系佢都好直接咁讲， 只系一位官员发表佢个人嘅意见。无论你对于内地嘅法制有几大质疑都好咧，内地都系一个即系跟循司法系统处理问题嘅一个地方，并唔会去到一个即系官员话犯咗罪就唔需要法庭审就犯咗罪呢个咁嘅情况。咁所以我只会系视当日嘅发言系一种个人嘅意见嘅表达。但是真正会不会受到检控呢，都是要视乎这个检察官和即是有确实的证据才可以提出检控的。 那譬如说即是现在的家属有些即是比较担心的，就是他没有一些自己委派的律师去帮他手，只有一些官派的律师。 这个没办法了，因为国际人权公约呢并不适用于内地。正如國際人權公約並不適用於台灣一樣，咁目前我哋都睇到有報道啦，台灣而家扣押咗五位偷渡去台灣嘅人，超過咗兩個月啦。咁依個咁嘅即係行為，亦都係絕對即係違反人權，亦都係違反呢個國際人權公約嘅。但正如我所說，國際人權公約並不適用於台灣，咁所以就算違反人權都我諗香港人都好无奈，冇乜嘢可以做得到。 我另一个争论嘅地方咧，就系嗰啲嗰十二位人士啦。咁系咪应该去即系遣返翻嚟香港审咧？咁虽然两地冇引渡协议，咁但系以前都有 引渡协议，即系意思即系话冇法律基础，冇法律程序可跟，可以将佢哋引渡翻嚟。大家唔好忘记，点解我哋唔可以引渡翻嚟咧？系因为旧年。即是反修例的事件，而呢十二位人士，我相信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坚决不接受任何的引渡的。那我既然是这样的话，而我们都没有事实在这个法律的基础去引渡的话，我觉得讨论这些问题都是多余的。 但是譬如以前都有很多即个别的个案都是会即带回来香港，回来香港审的。 但不是引渡，对不起，从来没有试过任何合法的或者有法律基础的引渡安排，因为从来我们都没有这些安排，如果不是我们都不需要修例啦，是不是？既然这些人又反对引渡，我相信我们提出引渡这个问题都是不切实际。 好，唔该晒你，汤家华系汤家华系资深大律师啊。咁啊，喺星期六嘅记者会之后咧，咁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今日都发表咗个声明啦。咁佢就话咧，无论身处边度都要为自己行为负责啦。咁佢就话咧，已经咧就系帮手啦，就系、是、譬如如果有人有药物需要咧，可以书面提出咧，入境处系会转达嘅。咁好啦，咁啊。我哋暂时呢个话题倾到呢度，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过咗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天美道，西行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就近油站，龙翔道的龙尾在这个钻石山港铁站附近的。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而家都多车啦，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咧，西区薄扶林道部分路段爆水管嘅关系，喺深光学校对开嗰段薄扶林道来往方向快线都系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集团293.8跌咗个二，盈富基金25.4升1.4。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是亚太丝路投资、亚洲先锋娱乐、善碧控股、浩派集团、亚洲电视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 Rainbaco、 安科系统、元赏集团、安山金控、国际天食。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78点，升了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1点，上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日元105.96，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9，人民币6.821，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港金现价报17,970，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9美元，卖出1942.93美元。港汇指数系104.8，跌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咧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啊大消散。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返将军澳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近大会堂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和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在新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葵芳角。

都會出街食飯啊。咁我聽到唔少的士司機大佬啊，有啲食肆嘅老闆話都過去嗰兩日嗰啲生意都好翻好多嘅嚇、啊，有啲仲話係接近翻之前即係暑假嘅時候放過一輪啦，咁可能都接近翻八成啊。咁但係大家都估計可能係。嗰種報復式嘅消費開始出現啦，報復式嘅去街開始出現翻咁啊，個生意好翻啲，咁但係長遠嚟講都係好睇，會唔會有第四波咧？會唔會又飆翻上去咧？ 嗱，其實即係依兩天我其中一位朋友都即係自己業界啊，都好少會調翻轉頭嚟講，佢都驚即係業界過於啊。輕忽去跟進嗰個情況啊，再重新爆過咧就大件事啦。咁所以都提醒業界嘅朋友要即係比較嚴格啲遵守個規則啊。 你話係咪嚴格咧？譬如好多食肆咧，大家又見到嘅，譬如我見到有啲食肆本來好大嘅，咁啊開兩層咁啦，咁而家開一層。咁但係好啦，一半啊嘛，即係少咗容量嘅，坐少咗人嘅。咁但係其實啲人未一樣咁逼。是差不多的，你去旺角、去深水埗、銅鑼灣啊，那些鬧市咧，其實那個擠迫程度跟以前不是差很遠。 係啊，嗱，即係我諗食肆一樣嘢啦，即係始終香港嗰個狀況咧，就係只要是大家要翻工的話，除非不上公共交通工具啫，一上公共交通工具，基本上你都是真的要靠個口罩，同埋真係無論翻到去。任何嘅處所啦，屋企又好，辦公室又好咧，都個人衞生要即係極度加強啦咁樣。 咁所以啊，睇翻即係剛才講到就係、是、全球嘅確診數字啦。嗱，每日嘅確診數字咧，啱啱琴日即係世衛嘅公佈嚟嘅，就係又係創紀錄新高嚟嘅。即係香港可能係跌緊，或者喺地球嘅呢一面咧，可能大家即係周圍啊，無論日本、南韓或者係即係中國大陸都。个数字唔系高嘅，唔算高啦吓，相对于其他世界各地。但系你譬如睇印度咁，每日系九万几宗嘅，创新高，全球嚟讲咧，而家每日系30万宗嘅。咁所以咧，你话几时可以真系大家正常生活咧？大家嘅估计都唔系一个短时间内会发生嘅。咁吓， 依家最头痛咧，即系香港。對比其他地方，我哋真係仍然嗰句，我哋唔係完全可以自給自足啊嘛，係嘛？咁如果全世界都仲係咁樣爆發緊，尤其是冬天又嚟啦，專家都講話，一冬季來臨嘅時候更加難控制個疫情。咁香港又冇得自己閂埋房門，自己搞 內循環 嘅，咁你點搞咧？咁你即 係同埋你始終一個國際城市，你封極都好，你啲貨物。或者係食物，你都要嚟啦。同埋香港人亦都係都見到好多人咧。譬如呢排都好多人送仔女出國讀書，繼續讀，大家仍然有即係航班嘅往來係仍然有嘅。咁所以你話即係感染嘅機會咧，來來往往總會有嘅。咁所以仲有就係香港唔可以唔俾菲傭啊、印傭嚟，因為如果唔俾佢哋嚟嘅話咧，咁好多家庭可能係日常生活都有問題。咁但係俾佢哋嚟咧，亦都有。即係傳播風險，咁所以種種嘅問題咧，令到即係而家香港都仲未能夠可以變翻做零啦。咁嗱個問題就係咁，對於好多嘅打工仔嚟講點算咧？政府就推出咗第二期嘅保就業計劃啦。咁睇翻嗰個數字就發現咧，申請嘅僱主比起第一期嘅時候少咗成超過10,000宗，咁係咪話？有咁多僱主準備裁員咧，嗱，大家知道你申請咗咧，就要應承喺嗰個計劃期內咧，起碼就唔可以裁員嘅。咁係咪代表僱主想裁員咧？定係嗱，睇翻政府嘅數字咧，就係、是、其實少咗嗰10,000宗咧，你又計翻個申請係少咗，但係之前批咧都係爭咗10,000宗嘅，即係話咧，可能係咪有好多僱主知道之前嗰期咧都申請唔到啦，咁今期咧就索性唔申請咧，咁所以個數字少咗咧，就未知道嘅嚇。 嗱，我諗。任何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好多板塊我哋都睇到咧，已經大家真係捱咗撐咗成6个月時間。形勢係咪樂觀咧？咁絕對唔樂觀嘅。我諗各個行業自己本身或者各個企業自己本身亦都係咧，都要去衡量。我攞多一針嘅時候，我係咪真係？ 可以撐到落嚟啦？依個好現實嘅問題。咁、 嗯、 反為即係抽離翻去睇嘅時候，如果預計依個情況會出現，其實我自己感覺咧，政府近來放風都已經係出現咗一個訊息，就係話，喂，政府都唔可以繼續派錢嘅喎，咁樣係嘛？咁、嗯、依、這個少咗人申請。依、這個保就業計劃當然可能係某個程度上反映咗香港整體企業嘅一啲嘅經營情況啦。咁、 嗯、 但係往後嘅時候，這個如果只係少咗一萬一啊，即係講真的，已經未必係最差嘅情況。即係嚟緊嗰個經濟活動仲係停滯不前嘅時候，會唔會更差呢？ 嗯，我諗即係打擊最大嘅咧啊！少不免就是跟大家去旅游啊，航班等等的一系列的行业啦。因为旅客呢几乎是绝迹的时候啦。这些行业怎样生存下去都是一个问题啦。咁而在第二轮的保就业计划里面呢，国泰航空呢就非常之突出，大家都会留意住佢啦，就是因为佢冇申请。冇申請就代表係咪準備裁員呢？嗱，其實國泰航空都係一個大僱主啦，咁佢全球僱用三萬幾人，咁三萬三千人，公布呢、這個六月底嘅數字咧，就比舊年公布少咗1200個㗎啦。咁香港嘅員工咧係請緊27000幾人嘅，咁啊比舊年年底公布少咗600人㗎啦。咁但係咧，即、就、係、是、要27000幾人，如果話即係國泰想裁員的話咧，咁可能。影響都係幾大下嘅，而你亦都見到咧，就係全世界好多航空公司咧，根本就即係已經係裁咗員啦。而國泰舊年咧，即係啱啱公布，即係舊年上個月公布啦，就係半年虧損係接近99億啦。咁嗱，呢個數字佢點算好咧？係咪準備裁員咧？我哋睇下即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黃思敏。黄思敏你好啊， 你好， 系 hello 主持人， 系啊，有冇收到咩风声？系咪即系国泰佢冇申请呢个保就业啊计划嘅时候，系咪代表住有啲动作将会出现？ 其实国泰就宣布唔申请嗰一招咧，咁管理层都有同我哋见面，就轻轻交代过呢件事嘅。咁佢话最主要系就想为第四季度嘅营业方针就保留翻啲灵活性。咁其实唔申请。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裁员啦，咁佢呢个灵活性都即系好大可能系直指裁员噶啦。 系 系咯。 咁、啊、你哋譬如员工方面有冇啲乜嘢嘢，有冇方法叫佢哋叫即系管理层可能手下留情啊，或者系有咩办法系避免呢件事出现？ 其实咁我哋当然系希望裁员会系公司最后嘅一步先会。做嘅嘢啦，咁而家啲同事呢几日都喺度即係激烈地讨论可以做到啲乜嘢帮公司呢，因为其实过往两轮嘅无薪假计划呢，咁大家同事都好积极参与嘅，第一轮就有80几%嘅员工参与，第二轮係去到90几%嘅，咁某啲部门仲有基本上100%全部参与晒嘅，咁其实大家好乐意同公司共度时间。咁但係喺呢個時間，公司係咪真係會自己過關而唔帶埋啲員工過關呢？咁即係其實同事都幾失望啦，係啊。 但係無薪假之前嗰個計劃係點㗎？ 之前其實由3月開始呢，大家已經放緊無薪假㗎啦。咁係咁放3个星期嘅無薪假，咁而當中嘅薪金咧就分開4个月扣。咁、即係第二轮呢就係7至12月，咁即係其实由3至12月好多人都係攞緊一个少啲嘅月薪咁样去支持公司囉，攞呢个无薪假。 但你觉得如果即係呢个无薪假嘅安排有冇延长嘅机会呢？亦都对整件事情你要判断有咩帮助或者影响？ 其实唔少同事呢都願意表示願意再繼續攞無薪假嘅，咁但係如果呢件事成事嘅話，我哋咁公司其實應該都會攞第二期嘅保就業計劃㗎啦，因為個人頭唔會少㗎嘛。咁但係公司竟然就唔攞，咁係咪即係無薪假幫唔到呢？咁其實最近有啲同事直情講，我可以攞3年嘅無薪假，等你經濟復甦嘅時候我再返嚟嘅，即係 即係有人會咁樣提議嘅，而且為數唔少嘅，係啊，所以即係睇得出大家都係好想即係捱過呢一關咯。 但係聽你嘅語氣，你可能你個判斷都係真係裁員嚟緊㗎啦。咁如果係真係嚟緊嘅時候，你估計係邊個工種會最受影響？ 咁无可避免就係最前线嗰啲啦，当然就係我哋机场服务员同埋地勤啦，都即係好大机会㗎啦。因为始终而家嗰个营运嘅航班只係正常嘅时候嘅10%或者更加少。咁根本就好似就冇咁多就业机会俾我哋嘅。所以即係影响最深嘅应该都係我哋同埋或者机师啦都有机会。 咁啦譬如你哋啲同事咧，而家有即系有冇人系自己即系都嗱辞职嘅？见到嘅即系人手就少咗几百人嘅啦，已经咁。但系你见到会唔会有啲都自己自己走先啊？有啲系见到个情况， 有啊，有啲都即系顶唔住走咗噶啦。咁同埋你所讲嘅少咗嗰啲人头咧，其实系公司喺年头嘅时候就。生咗幾個喺外站嘅機艙服務員嘅基地，咁即係喺美國啊、加拿大嗰啲基地咧就刪曬啦，咁即係解散咗，咁所以嗰度啲人頭都少咗。 咁有好多啲經濟分析師嘅講法就係、是、喂，睇下全球其他嘅航空公司，譬如澳洲航空裁咗3000人啦，一早就已經阿聯又裁咗9000人啦，咁喂國泰未裁，咁已經覺得有啲人覺得太遲添啊？點睇呢啲講法？ 因為其實我一路都有見過國泰高層嘅，咁其實佢哋對於將來即係長遠少少，其實佢哋係都幾樂觀嘅，即係希望喺即係復甦嘅時候可以做到第一名，就即係。可以带领翻成个行业嘅，即系佢哋系想做到呢度嘅，咁所以我谂就系呢个位，佢哋一路都喺度，即系谂住同大家，即系仲等紧咯，就冇做裁员呢一步咯。 但如果从乐观嘅角度出发，你由一个悲观嘅起点去对接嘅时候，你有冇讨论过就系、是，譬如争取翻到時真係個環境好翻嘅時候，有優先聘用翻原本在職嘅員工啊，依類咁嘅考慮咧。 當然呢個希望啦，係啊，即係我哋亦都有同管理層講過，如果將來要即係你再請翻人嘅時候，都要優先聘用我哋咯。呢個我哋都有提出過。 但你自己同事啊，即係頭先講到咧，即係地勤或者係機艙服務員。最前線的這些同事可能受的衝擊最大，但這個衝擊在來的時候，在香港市民的角度來說，其實政府就已經注資入了國泰了，買了股份了，就撐住它、不能倒了、如果你說我注資之後我還要保住全世界航空公司都在這裡裁員的，我還要保住不能夠動，可能又另外一方面難交代，所以在這樣的角度來說，其實你同事之間有没有一个即是想过有什么选择呢？在这段时间，在一个未来起码半年时间或者一年时间。 是，那其实公司其实都一直强调这笔钱是要还的。所以他即是政府注资了之后我们不用还的。即是如果将来还得到的，那其实是不是都还可以 keep 住人头在这里呢？而且再加上刚才讲过，很多同事是愿意继续拎无薪假的，甚至拎两三年他们都 OK 的。那是不是即是可以帮他们保住份工先呢？起码即是疫情过后，那现在可能找住 part time 做先，那第时回来那就再做回咯，一起这样。即系大家都系即系有呢啲谂法咯。 系，即系公司方面有冇咩反应啊？即系话你，我哋可以愿意做两三年，即系两三年嘅无薪假都得嘅，咁有冇反应啊？ 呢、這个暂时未有。系。 明白。咁睇下国泰最终会有乜嘢嘅行动啦。好，唔该晒你啊，黄思敏，唔该晒。黄思敏是国泰空中服务人员工会主席，刚才都提到有很多的旅游业界或者运输业界都憧憬一件事，就是 当有一日真係 V 型反弹嘅时候呢，我哋呢即係如果保持完整嘅话，咁就係第一个去即係可以话即係利用到嗰个所谓报复性嘅旅游啊，报复性嘅消费啊，咁如果飲到嗰头啖汤嘅话，咁就可以有一个好好嘅重新开始啦。咁但係睇嚟尤其係旅游界呢，呢、這个愿望呢唔系咁容易，即系全世界嘅疫症咧，都唔系谂住，而家唔系谂住两三个月之内可以完结到。 系啊，嗱，因为如果我哋纯粹讲香港自己内部嘅某啲嘅产业嚟讲咧，可能即系譬如餐饮啊或者建造业啊呢啲，可能都可以喺内部嘅疫情受控嘅情况底下咧，佢反弹得好快。但去到旅游业咧，就出现个问题就系。你牽涉到好多其他嘅國家，即係我哋自己冇事唔代表人哋冇事，或者調翻轉頭，我哋自我感覺良好，等於依家譬如內地可能好多城市，對香港嚟講，喂，你係咪真係安全嘅？你想嚟，我都未必俾你嚟。咁即係依啲都一定係會影響到就係，就算嗰個所謂報復式旅遊消費嗰個意願有幾大都好啦，但係實際個行業自己唔可以。即係控制到呢啲客觀嘅環境， 嚇，同埋到時真係開放翻嘅時候，可能有好多條件嘅，可能要你打咗疫苗先啦。好似其實以前二三十年前，你好多地方都係要你打曬疫苗啊，有曬針紙啊，咁你先至可以入境。咁可能多咗好多條件啦，亦都好多可能長者咁又多咗啲顧慮啦。咁所以加加埋埋咧，係就算。个疫情消退咗咧，都仲系唔系咁明显，或即刻可以爆翻出嚟。 系啊，咁但系即系只能够抱有希望啦。依家我谂即系大家头先听国泰朋友讲，其实嗰个我自己感觉到嗰个无奈嘅即系个感受都好强烈。 好啦，大家打电话嚟1872-3 会出席。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本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5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悦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近大会堂段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都是挤塞的，现在西行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系车多。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资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的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在丽景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交通繁忙，龙尾青衣西北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北围。 在风浪方面提提大家，天后宝马山一带因为有工程，由现在直至到明日的早上6点，怡景道和云景道交界是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时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经过的朋友请留意回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以及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通识科的教材应不应该送审呢？团结香港基金郭海健， 教育局可以作为一个优质教材提供者，看有什么可以推荐给老师。 教协张瑞辉， 时时都说要送审，都说要监察，扼杀了老师专业发展，受害的就是学生。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好，刚才呢我们谈论的就是有关国泰的前景啦。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的航班呢，其实客运呢飞机咧只系占咗佢哋即系而家嘅载运量嘅一成啫，即系佢个运力嘅一成嘅载客量。咁你可以想象嘅就系、是，个载客量系跌咗非常之多啦，基本上系即系只及以前嘅一成以下啦。咁所以咧系究竟即系国泰今次佢唔再申请呢个保就业计划咧，都意味住咧会有即系好大嘅裁员出现啊。咁刚才我哋同国泰空中服务人员工会主席倾过啦，咁睇到听到佢哋都可能即系以一个打工仔嚟讲咧，似乎嗰、那个议价能力啦就低过以前好多啦。哦， 我谂即系平情言论，大家都睇得到，依家系真系一个任何公司本身都唔能够抗御嘅一个客观环境啦。咁、只不过喺呢个客观环境底下，大家会唔会有一啲？相对比预期之中好少少嘅一啲嘅结果咁解，咁但系如果你话系零冲击嘅咧，咁啊讲真，我谂任何正常人咧都唔会估计会系零冲击嘅啦。 嗯，好啦，嗱，咁大家对于呢一轮嘅就业保就业计划点睇咧？对于即係喺疫情咧，似乎喺香港即係慢慢又緩和翻啲嘅時候，對於大家嘅就業前景、經濟前景又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噶。而電話裏邊咧就有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良，莊太良你好。 大家好， 你好啊！嗱，咁啊，保就业计划咧第二期咧，咁申请嘅雇主人数就比之前嗰期啊少咗11000个啦。啊，点样解读呢个数字咧？ 嗱，有两个可能性嘅，即系有啲公司咧，譬如国泰咁样啦，佢咁大规模啊，亦都即系起飞无期啊。咁机师又贵，咁可能都暗示咗咧，有机会系会裁员嘅。啊，咁另一方面咧，其实可能有啲公司咧。佢可能第一輪已經攞咗啦，嚇，咁亦都可能獲救，咁佢第二輪亦未必，即係可能未必需要咁樣申請嘅。咁同埋咧，之後咧，其實可能會越嚟越多條件嘅。第一輪嗰陣時咧，其實跑咗400几，基本上冇乜條件係公司遞上，基本上都俾嘅。咁但係由於有啲公司你見到佢咧，可能賺錢你都俾啊，或者零雇員你都俾啊，咁啊市民會有啲意見嘅。咁所以以後譬如第二輪或者之後第三輪可能。政府咧會加啲措施啦嚇，咁我都建議係要加嘅，即係你唔需要俾到每一次俾咁多嘅。譬如你可以做兩樣嘢，第一，如果你大公司嘅，咁大公司其實有條件做一個 審，即係做一個審計噶嘛，你揾個核數師核數，咁政府俾埋一萬幾兩萬蚊，譬如話，如果係即係或者一個核數費，咁你如果俾咪包埋佢咯。咁如果細公司冇嘅，你咪宣誓咯。咁我覺得咁樣就可以令到我哋之後集中啲咧，俾一啲錢咧，俾啲食緊錢嘅公司。如果賺緊錢公司，我覺得就唔需要俾啊。咁所以因為咁樣緣故咧，即係條件多咗啦，啲公司會少咗申請嚇。 但喺你个角度嚟睇咧，即系过咗呢个第一轮嘅申请啦，嗰依几个月，呢个计划算系成功啊，又或系同你预期之中有咩差距咧？ 其实如果计划系全部人都申请而系100%成功嘅，咁你应该将个失业率就维持喺去计三月底嗰个数噶嘛。咁但系其实一路升嘅。咁當然啦，即係有啲公司冇申請，亦都經濟一路變差。咁但係如果你我哋啊，即係冇可能又做個實驗，又唔如果唔派呢啲咁嘅低率會升到幾多？咁如果但係你要睇翻咩咧？睇翻而家譬如美國個例子啦，同埋歐洲嘅例子。美國咧就冇啲類似保就業計劃，即係俾僱主原來再請，咁所以個失業率就升到好快，10%+咁嘅。咁歐洲譬如英國啊、意大利啊，咁佢有呢啲咁嘅類似我哋香港計劃咧，即係俾雇主，然後就即係保住個就業，咁佢嘅失業率就係比較慢啲嘅。咁但係唔代表呢個真實情況，因為當佢錢用曬之後咧，可能都會大升嘅。咁我哋而家其實就我都覺得係有啲效嘅，即係如果你係完全唔俾即係呢個保就業計劃咧，我相信而家失業率就應該就唔止即係6.幾呢個數嘅嚇。 嗱，即係其實個香港嗰個失業率咧，一至三月嗰陣時係4.2%到啦，跟住升到係啦，升到四至六月就6.2%，而家就係6.1%啦。嗱，呢個數其實比較喺2003年沙士嗰陣時咧，都仲低過嗰陣時一折添嘅。咁係咪即係其實都嗱之後點咧？嗱，如果話譬如國泰咁，佢都準備裁員啦，可能有啲大公司都唔想捱落去嘅時候，你預計個失業率未來嗰幾個月係會點啊？咩情況？ 嗱，咁樣睇咧，即係點解我哋會仲係低過沙士咧？主要就兩個原因啦。第一，嗰陣沙士嗰陣時，其實政府都由公務員180,000減到160,000嘅，係裁咗20,000公務員出嚟嘅。即今年，即今次我哋係冇裁公務員。另外，即係我哋沙士嗰陣講緊17年前，我哋人口結構就比較年青力壯啲人多啲嘅，即係勞動力比較多啲。咁我哋而家人口老化，所以就有啲裁員就俾退休吸收咗，因為人退休啦，咁所以冇咁高。咁嚟緊點樣睇咧？咁要分行業睇嘅。其實而家各行各業咧，有相信嘅半以上其實係改善咗嘅。七月嗰度啊，譬如金融業個失業率係跌咗嘅，公共機構失業率跌咗嘅，出入口個失業率跌咗嘅，咁物流跌咗嘅，咁升嗰啲就最嚴重咧，就係譬如建築業啦，咁另外就一啲即係零售餐飲啦，咁但係嗰度都係升0.1%，即係每次即係嚴重嗰啲咧個升幅其實係慢咗嘅，而到頂跌嗰啲其實都跌咗比較快啲，所以嚟緊我相信係即使啲疫情再嚟咧，我相信金融業啊嗰啲咧都會繼續向下，因為金融業基本上就未必需要即係出街做，可能上網啊，同埋內地基本上去完全恢復噶嘛。咁如果內地銀行啊或者想同香港啲做啲接觸咧，其實香港嗰啲人都要照上班照做嘢，咁所以金融業我相信比較穩定嚟噶。咁唯一咧就係如果我哋有個疫情再嚟咧，會唔會再升咧？我覺得就再升嘅，即係譬如飲餐業就唔會好多，因為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措施啊，譬如話，除非再嚴啲咧，譬如你晏晝都唔俾堂食啦，或者完全係唔俾餐廳開，咁就可能再會升。如果唔係，我最多去翻之前個水位。咁國泰嗰啲係另計，國泰同其他所有公司唔同，一個係特別，第一佢大間啦，第二就真係佢係冇得起飛啦，即係完全係一餐廳你都可以開緊啲賺少錢啦，買唔買？但係國泰我相信佢自己都諗啲方法，即係除咗即係可唔可以貨運都做多啲咧？即係平少少，做多啲貨運，即係搶一搶航運嗰啲生意咧。同埋咧，會唔會都買啲期票咁出嚟咧？即係可唔可以話出年嗰啲，出年後年去歐洲咁樣做平少少，即係攞翻啲現金留翻嚟？咁我相信佢都係要做啲咁嘅先可以，即係維持到佢。 係咪已經做緊咧？嗱，譬如貨運收益咧，見到國泰咧喺即係呢半年咧，個係升咗噶啦喎，已經。 是啊，所以而家其實靠貨運啊，因為如果你其實客你跌咗，基本上跌咗90%噶啦，但你個你其實基本生業咗大概係即係少咗90%，因為你又仲有貨運嗰度去支持，咁但係個貨運都唔可以完全 即係支持，因為主要你都靠客運啦嚇，咁同埋大公司你以前靠嗰啲商務客位咧，而家基本上冇曬啦。咁而且佢開支係大，一國泰本你講緊個機師人工係講幾百萬一年，咁你如果你攞每個9000咧，基本上係完全係計唔掂條數嘅。咁所以就國泰比較特別啲，就唔好話攞國泰嚟同其他所有公司去比嘅。 嗱，頭先你都講到咧，即係要睇行業啊。咁但係譬如近日咧，聽翻唔少政府官員嘅口氣啦，或者個講法咧，似乎意味緊咧，就如果再係一刀切咁嘅形式不斷派錢咧，都好難捱落去。咁你會預期嗱，亦都即係成個世界個疫情嘅形勢又睇唔到有個改善啦。雖然香港叫做即係由三位數字跌翻落去兩位數字，咁但係你往後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政府可以喺個政策上面點調節咧？會唔會係針對某一啲嘅行業？精准啲去做啊，又或系从个经济嘅角度嚟讲，都系需要维持一定嘅全面性嘅支援 咧。我谂大家咧要即系分清楚啦吓，其实经济唔好就唔系直接因为个疫情嘅，而因为疫情政府要停咗好多，譬如即系飞机啊、酒店啊或者其他餐厅，咁而导致经济唔会，中间有个政府嘅活动喺度嘅，政府嘅监管即系管制。咁疫情之下唔一定經濟唔行喎，你睇翻內地其實已經係基本上都係成個引擎開動㗎喇喎。咁即係如果內地係得喺疫情之下，即係全世界有疫情，其實咁佢點可以調控呢？佢點可以令個經濟運行呢？佢可以有健康碼咁樣啦。咁香港可唔可以咁樣做呢？即係有疫情唔代表經濟唔可以向前行，只不過睇你點樣做㗎啫。 嗯，咁譬如全世界嚟讲，你会觉得即係未来个经济点走呢？有啲人就期待緊 V 型去反弹啦，咁但係有好多人话即係其实而家係浴缸喎，成个浴缸咁嘅形状啦，即係喺低位一路喺度好难上返去，你点睇而家嘅即係趋势？ 嗱，如果我哋睇嗱，我哋其实如果睇 GDP 系季度嘅，季度、我哋最多睇到六月，即系比较慢啲。咁美国系升咗卅几，即系去到成年化率卅几个 percent。澳门咧到成60几个 percent 吓，咁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有10几个 percent。咁但系如果睇月份咧，我哋有最新数据去到七月或者八月咧，贸易喺好多国家其实慢慢反弹翻上嚟嘅，而通胀率咧都慢慢反弹。咁所以预期咧。第三季咧，全世界好多國家咧都會有個反彈喺度嚇，即疫情，即無論嚴嚴重都啦，有好多經濟佢慢慢都適應咗啦，點樣就可能上網做啊，或者係 Zoom 做啊，咁佢都適應咗。咁、所以而家我見到就係見底回升啊，即使疫情再嚟咧，我相信都唔會差過譬如二三月嗰陣時個情況噶啦，個經濟啊。 因為我哋記得嗱，2003年沙士嘅時候，當然係好差過一輪啦。其實嗰個反彈就好快啦。咁之後就好似之前好似乜嘢事都冇發生過咁。今次會唔會係咁咧？ 今次唔會嘅。今次有啲似97年金融風暴同埋2003年沙士嗰個混合體啊。如果睇翻旅客，2003年沙士一完咧，其實旅客全部翻曬嚟，所有變翻正常。點解咧？因為2003年沙士主要係香港嘅、都唔係內地啲，直情係香港比較嚴重啲。咁佢影響唔到東南亞或者其他地方嘅遊客嗰啲財富噶嘛？咁只要你正常翻，咪翻嚟咯。但係97金融風暴咧，就遊客差唔多要成三年之後再翻，即係嗰個水平，因為周邊遊客佢嗰個即係國家佢個財富都減少，咁今次都係嘅，全世界其實財富都減少咗嘅，咁所以今次即使開翻關咧，你旅客啦嗰樣其實都唔會話即時反彈翻去疫情，咁但係肯定有一個大反彈，因為咧而家係零啊嘛旅客，即係我哋香港正常嚟講有500万旅客，如果你反彈翻一半都係有300万啦嚇。 咁你純粹睇個比例就可能真係幾十倍添啊！咁但係其實個基準佢就好低啦，變咗嚇。 係 好，唔該曬你，張太良，唔該曬。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張太良嚇。咁嗱，除咗航空業之外咧，另一個大家可能喺香港都受到旅客趨近零嘅影響咧，就係好多主題公園嘅情況啦，包括海洋公園啊。嗱，我哋一陣翻嚟咧會傾下海洋公園有啲新嘅計劃。 法医研究所， 法医并唔系只系一份工作，而系一份人道使命。我系 Winson 李显善，系一个法医人类学家。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海洋公園啊，咁大家都知道佢哋嘅營運狀態，亦都係非常之令人憂慮啦。咁早前咧就得到政府撥款啦，立法會撥款啦，就係50多億，咁就繼續維持住佢哋嘅建設大計啦。咁最新咧就係佢哋準備即係推出咧就係一啲新嘅優惠，包括咧就係498元無限次入場啊，咁同埋65折。即是港币320元的门票优惠啦，无限次入场就不代表无限期啦，咁去到三月尾嘅啫。咁另外啦，仲有咧就系会整一啲深度游啊，深就系森林个深啊，就系包括喺水族馆做瑜伽啦，南朗山嘅行山团啦，秘道行山团等等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海洋公园管理及演艺节目执行总监吴守坚，吴守坚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 系可唔可以解释下？我谂大家即系票价平啲，就一阵再讲啦。你哋嗰个深度游，好多人讲，其实行山你赚唔到几多钱噶，你收人几多钱咧？你点样可以即系回到本咧？吓， 嗱，我谂呢个咧，其实个深度游嘅意思，其实我哋基于都系希望喺一个公园，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新啲嘅角度啦。就去將海洋公園一啲新嘅項目推出嚟嘅，咁大家嚟公園玩過都好多次㗎啦，亦都唔多唔少，亦都玩過我哋唔同嘅節目。咁但係當中其實原來公園其實有好多有關嘅個自然生態啊，或者係我哋本身嘅地同埋我哋嘅地理環境啊，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有趣嘅。咁我哋亦都希望透過即係今次推出呢個深度遊嘅時候咧，將個項目展示出嚟。咁亦都希望遊客咧，佢哋可以，尤其啦，我諗嚟緊呢段時間，亦都係多香港嘅市民會嚟公園玩嘅。咁亦都香港市民喺依家咪疫情嘅關係啊，亦都係多咗咧，就係去做一啲郊外嘅活動啊。尤其對呢啲嘅康樂活動係更加有興趣。咁所以我哋就希望透過呢啲活動咧，將佢哋即係引發翻佢哋興趣，亦都等佢哋體驗到一個不一樣嘅海洋公園嘅。 咁但係依類嘅活動其實對海洋公園本身嘅定位或者係尤其是佢本身嘅客源嚟講對比以往嘅情況，依類嘅活動實質嘅意義有幾大呢？ 而家呢類嘅活動呢，其實同正如剛才所講，因為嚟緊呢段時間因為疫情嘅關係，其實國外嘅遊客或者係境外嘅遊客嚟公園咧，其實我哋已經預見，可能未來呢半年至九個月都亦都唔會多，咁所以變咗我哋一定要係一啲針對性啲，點樣可以有啲新嘅一啲創意啦，一啲新嘅項目啦，亦都一啲令到香港市民更加貼身嘅、更加興趣會大嘅活動，即係引佢哋會入，即係吸引到佢哋入嚟公園玩。咁而喺其實正如之前外主席啊都同大家都分享過，就係話其實喺正正喺呢幾個月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係等海洋公園我哋會重新做一個定位。咁呢啲項目我哋推出嚟嘅時候咧，亦都好好一個係一個好嘅測試，去等一個市場讓我哋去明白到，一來啦，就讓市民見到我哋係真係有啲新嘅項目，不一樣嘅項目去推出嚟。而亦都讓我哋去即係理解到究竟市民亦都係香港嘅遊客，究竟佢哋對呢個項目嗰、那個支持力會係點樣呢？咁當中佢哋有啲嚟玩完嘅時候，其實呢段時間我哋都收到一啲唔同嘅信息，有啲會覺得哦都幾得意喎，咁我哋都會好努力咁樣去將呢啲項目包裝到佢，唔係話即係普通行山，因為事實上行山係大家隨時隨地都可以。即係唔使錢啦，你去邊度都好多去到行山好容易。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將其實行山嘅意義就係話，我哋點樣將成個體驗，大家入邊有好多海洋公園一啲獨特嘅古仔，包括我哋嘅歷史啦，包括我哋嘅文成個，可能係甚至乎個南區嘅文化或者其他嘅資料，我哋都可以包含喺入邊。 咁譬如話做瑜伽，咁喺個海洋館度做瑜伽又係咩諗法咧？係點咧？具體？ 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一個展現翻另外一個唔同以往不同嘅一個體驗啦。咁亦都係利用翻我哋本身原生嘅優勢啦。我諗做瑜伽嘅，我哋都係做過一啲市場嘅調查，同一啲唔同嘅持份者有傾過偈嘅時候咧，都話佢哋都其實而家都大家都會睇下， 究竟海洋公園入面仲有啲咩新嘅項目我哋可以推出嚟。咁、水族館係我哋一個強項嚟嘅。咁亦都係當中我哋亦都瑜伽亦都係近年大家好多年輕人佢哋或者係香港市民佢哋都會有興趣玩。咁我哋就將呢兩樣即係一個我哋自己嘅優勢，將佢哋亦都將市民佢哋嘅喜好結合埋一齊一個創新嘅項目咯。 露營咧，喺海洋公園露營會有啲咩體驗咧？我又唔係好想像到。 露營嘅呢個就會係另外一個，亦都係一個唔同嘅體驗啦。因為大家我諗而家亦都近呢段時間啊，坊間亦都我哋有見到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露營嘅活動啊，有啲好靚嘅露營嘅車啊，或者係帳篷啊。咁呢啲我哋都係已經係考慮咗喺睇，即係嚟緊我哋嘅項目推出嚟嘅時候，都喺度設計當中嘅時候都有考慮到。咁但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其實我哋要令到成個體驗係佢哋覺得啊，嚟到海洋公園係唔一樣嘅時候，係啲有啲乜嘢，可能亦都係需要將一啲海洋公園獨特嘅元素係帶喺入邊嘅。咁令到客人嚟到啊，除咗話哦，佢哋可以係享受到一個即係一個好特別嘅夜晚之外，究竟哦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嘢睇到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啲食嘅嘢都有啲唔同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喺今次設計呢個項目嘅時候，盡可能希望將我哋本身嘅創意，將佢哋一啲買一啲唔同嘅體驗，令到我哋客人會覺得，海洋公園本身嚟講，我哋喺個價值同個意義喺邊度咧？ 但係睇翻嗱，仍然睇翻個客源同埋你即係海洋公園本身嘅收入結構咧。即係客源頭先講緊好多嘅活動，可能都係適應翻依段時期本地客人。咁但係現實環境嚟講，你海洋公園本身其實一個主要嘅收入來源都係外地嘅旅客咧。第二就係海洋公園嘅收入嘅結構好多時都係靠門票。如果而家推出好多優惠嘅計劃，咁其實你預知緊即係將來嘅收入嘅啫。即係咁依個就係一去到未來一年之後，或者係中期嘅面對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其實依家有冇一啲嘅具體啲嘅諗法喺個定位啊，或者係策略上邊會係點樣調整咧？又話純粹真係希望個水上活動啊，或者即係新開嘅樂園係能夠喺個區域裡面競爭得到咧？ 其實整個定位的工作呢，我們都在積極進行的。由在較早時間當立法會他批了個撥款之後，其實這段時間我們的主席啊，我們的行政總裁啊，和其他董事局的成員都跟不同的持份者也都做了很多次會面去談論，也都現在就收集了一些意見的時候，其實都已經是做一些方案一些想法。兩邊同一時間進行嘅，而另一方面咧，我哋喺原來嘅原來嘅管理咧，我哋就係要真係將一啲實體嘅活動可以展現出嚟，等客人見到，咦，原來海洋公園係真係有呢啲唔同嘅特質，一啲新嘅概念可以帶出。 係吳守堅啊，我哋仲有啲問題，不如我哋新聞翻嚟再傾多陣得唔得嚇？ 好啊， 好，我哋翻嚟再傾多陣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六点半，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十二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少于十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患者之中，有六人系透过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当中三人去过屯门乡兆会路嘅都城餐厅用餐。卫生防护中心会向呢间餐厅嘅员工派发样本瓶，并建议餐厅进行大清洗。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包括一名嚟自菲律宾嘅佣工，以及一名由印度回港嘅女子。另外，再多一名确诊长者离世，累计死亡个案增至101宗。呢名长者本身有长期病患，居住喺牛头角下村贵妃楼。上月27日因为发烧、咳嗽同呼吸困难入院接受治疗，情况持续恶化，今日清晨离世。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最后一日，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话， 若當局有意再推行全民檢測，應先作全面科學化的檢討。他說今次計劃在參與人數和檢測量等方面都出現瓶頸，認為如果期望進行大規模檢測以達至快速終止下一波疫情等作用是不自量力。他認為應該吸取今次經驗，了解本港的檢測能力上限，日後應採取深喉唾液測試，而在派發樣本樽和收集過程要做到更靈活，收集地點要增加。教育局向中小學校長發信，說為了慶祝今年基本法頒布30周年，將舉辦推廣活動，讓學校在新學年合適日子加強安排基本法校本教育活動，讓學生全面認識基本法，培養國民身份認同。信中建議校方在9月簡介基本法頒布30周年，鼓勵學生瀏覽資料並準備工作紙，在國慶前後日子升國旗、區旗和奏唱國歌，讓學生就國家近年發展進行資料搜集或者專題研習等。另外在明年1月到6月安排展覽、辯論、講座等學習活動。教育局建議在今年12月4日國家憲法日在壁報版簡介憲法，安排常識問答比賽等。美國駐華大使館證實73歲的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即將退休離任，計劃下月初離開北京，返回曾經兩度擔任州長的艾奧瓦州。大使館發聲明說，布蘭斯塔德在上星期致電總統特朗普，確認他退休的決定，形容能夠在過去3年多代表美國總統和人民是非凡的榮譽。他星期一在大使館的內部會議上感謝美國駐華使領館工作人員辛勤工作，達成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並為社區帶來切實的成果，他對此感到自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社交網站發文感謝布蘭斯塔德為平衡美中關係作出貢獻，令兩國關係變得互惠互利、公正，並以結果為目標，將為美國在未來幾十年的亞太地區外交政策帶來持久和積極的影響。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早驟雨增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3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接近週末驟雨增多。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而家龙尾短翻啲啦，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仍然系多车嘅，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港岛路面方面咧，中天后嘅宝马山嗰度咧，因为有工程嘅关系啊，咁所以怡景道云景道交界咧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预计工程咧会做到听朝早上6点钟嘅。现时交界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云景道怡景道一带咧有临时工程，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西区薄扶林道近住深光学校对开嗰段咧，就因为爆水管嘅关系，来往方向快线都封闭咗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九龙路面情况，太子道西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旺角方向，现时仲系多车，龙尾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段，来往方向都系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龙尾近启祥道。窝打路道沙田方向九龙塘段仲系多车噶，龙尾喺亚加老街附近。至于新界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葵涌公园一带咧，仍然系多车嘅，龙尾近住丽景村。而葵涌道去昌荣路方向，近住葵兴港铁站至到葵福路嗰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丁九一带仲系繁忙啊， 咁所以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段咧就仍然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不要揸车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梁荣忠。 乜嘢系开心呢？开心就系心情愉快舒畅咯。所谓心情系指你嘅精神状态，情心合意就会感觉愉快，舒畅就系你嘅开朗情绪释放到出嚟嗰种畅快感。所以开心好简单，当你开心嘅时候，识得同人分享就系真正嘅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林小鲁，咁我哋倾紧咧就系海洋公园嘅一啲新嘅计划啦。咁大家知道就系早前就陷入咗财困嘅海洋公园咧，就获得即系香港政府咧就俾翻54亿嘅拨款咧，就叫做救网啦。咁之后咧就都一路讲紧就要一啲嘅革新计划嘅。咁但系呢、這个仲系倾紧嘅呢个革新计划。咁但系喺而家疫症之下咧，咁即系有个潮流叫做留家度假啦。大家都冇机会出外度。咁就喺香港玩啦。咁嗱，海洋公园谂嘅一啲新嘅方案啦，就系讲紧即系可能俾大家嚟露营啦，做瑜伽啦。咁呢啲都系即系其中一啲谂法啦。咁但系点样可以同以后整个即系革新计划连结埋一齐咧？咁嗱喺电话里边，我哋刚才同海洋公园管理及演艺节目执行总监吴守坚倾紧嘅吓 啊。吴守坚，我都想即系。睇翻咧，依家你哋心中幾個新嘅計劃咧，嗱體驗之餘，但係對於即係你總有個估計，即係無論喺客源同埋收益嘅角度嚟講，其實依啲新嘅點子想法有冇一啲嘅估算嘅咧？ 其實呢啲新嘅項目我哋推出嚟咧，佢最主要嘅目的，我哋都希望可以展現到。正如頭先我講過啦。即係一方面，我哋重新定位成個工作係一方面進行緊，做緊呢啲新嘅計劃。而另一邊商咧，其實好重要嘅就係我哋真係希望展現翻俾香港市民睇翻，究竟公園個存在嘅價值同個意義。而呢啲新嘅項目就影正正我哋見到係一個好嘅例子，係可以展現到我哋可以點樣將利用公園本身嘅優勢，加啲新嘅創意。再令到佢呢啲項目咧，係唔同以前嘅唔一樣，係打推動出嚟，係令到可以市民佢哋更加接受。而喺我哋上個禮拜同媒體去我哋主席啊，同埋行政總裁同媒體見完面之後，喺網上見面啦，咁分享咗呢啲初步嘅計劃嘅時候咧，其實市民普遍嘅反應都係正面嘅，都係覺得咦，都呢啲都係啲新嘅玩法嚟嘅，都可以唔同喎。咁所以背后其实我哋觉得咧，就是、透过呢啲项目咧，我哋推出嚟嘅时候，其实系可以带出一啲新嘅机会，新嘅一啲体验。咁而呢啲机会当中嘅时候，亦都嗱，其实嚟玩嘅时候，除咗参加呢个本身项目，我哋都本身有个门券嘅收入喺度。咁当然啦，我哋今次亦都会将部分嘅收益咧，就捐翻俾保护基金啦，海洋公园保护基金。咁但系当中，其实我哋见到呢一类嘅项目，其实都系。 有一個商業嘅價值喺度。如果我哋今次試驗呢個係做咗出嚟有成效嘅話咧，其實往後我哋都絕對有機會，都會係將佢變成一啲持續嘅項目推動出嚟嘅。 嗱，我諗嘗試一定係好嘅，即係我就算自己作為一個本地旅客嘅角度嚟講，我都肯定係想體驗一下嘅。咁但係海洋公園由高峰期每年個客量700多万，依家去到500多万咁。但係頭先講嗰幾個新嘅項目，實際嚟講究竟佢係咪可以持續咧？就算持續嚟講，對於將來嗰個營運有幾大嘅效益咧？咁樣嗱，體驗嘅角度明白啦，但係即係依度你會係咪完全冇估算嘅？因為行咗試下先啦，亦或係其實都會預計我露營可能會吸引到幾多人流？依個水療或者依方面瑜伽咁又吸引到幾多人流？會都有啲咁嘅即係內部嘅估算嘅咧？ 我哋有一個估算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作為營運即係公園本身，我哋自己做咁多年都有一個理解，亦都有一個預見嗰個客人嗰個流量會係點樣。即係譬如舉個例，我哋喺今年年初，即係六月中到七月中呢段時間重新開放翻嘅時候，其實我哋都見到個客流量都唔錯嘅。即係客人都係樂意，即係嗰陣時我哋都未有新嘅項目推出嚟，但係當其時我哋都樂意見到好多客人，佢哋除咗包括我哋正常普通客人啦，亦都我哋好多啲年票嘅客人啦，咁佢哋都會翻嚟嘅時候就係話，佢哋香港真係海洋公園係真係可以俾到香港市民、香港嘅遊客係一個好唔同嘅地方，你去邊度可以睇到？水族館可以喺嗰度又學到嘢，又可以見到新嘅動物，亦都喺邊度有唔同嘅機動遊戲，有小朋友玩到嘅，有年輕人中意嘅比較刺激嘅機動遊戲，亦都有啲唔同嘅項目嘅表演，呢啲係其實亦都係即係喺我哋公園營運嘅時候，我哋相信會帶動到個流量。咁變咗係兩邊，我哋會見到係一個相輔相成啦。 而家計劃幾時會重開啊？海洋公園？ 我哋而家都等緊政府嘅進一步嘅指示啦，即係之前一同阿局長都有講過話，可能喺嚟緊呢段時間短期之內有機會會放寬，咁其實所有嘅嘢都以即係政府啦，會唔會進一步放寬嗰、那個限聚令啊，同埋嗰個即係關於嗰個 COVID-19 嗰個 anti-pandemic 嗰啲 measures 啦，咁呢啲我哋都係等緊政府去俾指示。咁當政府一指示咗之後，其實我哋都已經積極準備好噶啦。其實各方面嘅工作我都做緊，咁即係可以好快就可以再同香港市民見面噶啦。 嗱，咁仲有一啲新設施，譬如嗰個水上樂園啊，嗰啲幾時應該係起好噶啦嘛？係嘛？幾時會開？有冇計劃？ 水上乐园嗰边其实我哋都做紧嘅建造嘅工作，仲喺度积极进行紧。咁我哋相信都应该喺即系不久嘅将来咧，都可以系完成咗我哋所有嘅建造工作，跟住进行一系列嘅测试啊。咁同市民见面，系真系可以服务到市民咧，呢个日子都应该相距不远噶。 好，唔该晒你，吴守坚，唔该晒。 OK，thank you。 吴守坚系海洋公园管理及演艺节目执行总监。嗱，咁大家听到海洋公园都系即系香港人由细都听到大、玩到大嘅一个地方。咁但系咧个财困嘅问题咧就似乎唔系咁容易解决啦，因为之前大家可能都听我哋倾过啦，就系为咗要解决个财困咧，特区政府曾经要求要过攞钱咧，攞100亿嘅以上嘅，咁但系最后即系批嘅就系批咗54亿啦，最后改变咗个申请拨款嘅数目啦，咁啊54亿，咁其实大部分嚟咧就系要嚟还债嘅，吓还债再加咧就系兴建一啲新项目嘅一啲投资啦，包括酒店，包括刚才讲嘅水上乐园啦，咁所以咧呢笔钱咧基本上一年就玩完噶啦，咁所以咧，而家讲紧嘅就系一个庞大嘅革新嘅计划，咁然之后咧就系政府不同部门啦，或者系好多持份者系倾紧嘅，咁刚才讲紧嗰个露营啊睇下星啊深度游咧，就都系一个即系点形容咧，唔系一个长远。即係去改善整個營運嘅方式啦， 但係我哋講緊任何嘅革新都好啦，即係除非你可以 狠狠地拋掉以往的一啲嘅包袱啦。咁但係現實環境嚟講，你睇下海洋公園依家佢又係一個即係建設嘅過渡期當中，即係佢嘅水上樂園本身個建造嘅工程都未完全完成。咁依啲你點革新都好啦，你可以話我拋掉，即係亦都聽到可能話將一啲機動遊戲可能要大改革啦咁。咁但係一啲起緊未開嘅嘢，你唔係鏟走曬佢係嘛咁樣？咁即係嗰啲嘅基礎你變唔到嘅。而個主題公園本身嗰個定位，如果唔變嘅話，咁我哋一定要講區域競爭嘅。咁依啲亦都係一啲闊啲嘅問題。個區域競爭就唔係單止自己嘅設施夠唔夠吸引力咯，又要睇下我哋針對唔同地方嚟嘅旅客，尤其是依家個疫情嘅環境底下，究竟重開嘅時候係咪真係如莊太亮所講會有強力反彈，抑或係生不逢時咧？咁依啲都可能喺業界都有判斷都唔定。 嗱，咁政府咧就係同海洋公園啦，同埋好多嘅持份者啦，就係討論緊一個真係一個全面革新整個海洋公園嘅一個諗法嘅。咁提到嘅就係有一啲可能你諗唔到嘅嘢都要諗嘅。咁當中嗱，報章嘅報導就話，分分鐘喺海洋公園裏面起樓咯。咁啊，即係嗱，劉明偉咧就話冇傾過嘅嚇，唔係咁，唔會咁做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革新嘅計劃咧，就係可能當中有一啲大家諗唔到嘅一啲嘢。個主要目的咧就係點樣唔會令海洋公園成為納税人一個長期嘅負擔咧？嗱，剛才聽到嗰五啊幾億咧，係一年之間就冇咗嘅，咁大家都唔想每年唔見幾十億嘅。好啦，電話裏邊咧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嘅，姚思榮你好啊， 你好， 係啊，嗱，咁呢個海洋公園嘅革新計劃啦，你自己或者你接觸嘅業界有啲咩意見咧？有啲咩新諗法啊？ 嗱，如果作為香港一個咁傳統嘅景點，亦係對香港咁多年嚟嘅旅遊嘅貢獻咧，我哋覺得應該都係肯定佢嘅存在價值嘅嚇。咁但係喺目前面對唔好講疫情啦，之前譬如對住珠海啊或者周邊嘅競爭咧，海洋公園目前嘅定位一定要改變嚇。2016、2017、2018年。呢幾年都係旅客每年都有一個創高峰嘅上升啦嚇，而海洋公園都係出現一個虧損，而且喺2018年嗰年仲係一個有人億嘅虧損咧，即係已經係證明咧，佢而家嗰個經營定位咧已經係唔符合嚇，即係整個目前嗰個旅客嘅需要。咁因此咧，佢喺提出嗰個重新要撥一筆錢。即係政府先即係解決嗰個目前嘅問題先啦嚇，咁呢一年佢就一定要有一個好清晰嘅發展嘅方向啊。咁政府當然喺立法會都承諾喺一年內咧就出一個有關未來嘅路向嘅報告出嚟。 你覺得個未來路向可以係點啊？有冇咩方向？ 差異性一定要有嘅啊。如果你從翻而家嘅機動人遊戲啊，或者喺動物嘅表演啊，或者而家一啲嘅傳統嘅一啲表演咧，我覺得佢嗰個俾人感覺咧，唔會話嚟完之後再嚟嘅嚇，因為太多比較啊。咁所以喺未來定位咧，佢一定要將香港海洋公園現有嘅資源咧，將佢點樣活化，譬如佢嘅山啊、佢海啊、遲啲嘅一個水上樂園啊，仲有佢又近鄰近地鐵，又有兩座。而家一座酒店啦，停車咗一座酒店，再利用一啲嘅新嘅項目啦，咁樣使到佢咧同周邊嘅旅遊點咧突出我哋嘅優勢，但係個投資咧亦不能太大，因為你再同人鬥硬件咧，我覺得佢本身唔一定夠人哋嗰啲嚟啊，因為人哋多大過你，又係人工成本平過你，係咪？咁我哋咧應該用翻我現有優勢去發掘。 但你話山啊海啊嗰啲咁，其實可以點做咧？因為本來就喺度噶啦。 係。咁以往佢係冇開發呢個資源嘅，即係用翻都係機動遊戲啊，或者係嗰啲劇場表演啦咁啦。咁最近佢咪出咗一啲嘅叫做告示啦，咁大家聽啦，佢準備咧做啲行山啊，做啲露營。 一啲嘅嘅固定嘅瑜伽嚇。咁、啊、係、啊、我覺得嗱呢啲成本又唔大嘅，咁但係有個你可以帶出一種嘅嘗試。喂，我係用呢啲成本唔大，但係咧而家比較時尚嘅保育啊、教育呢方面，可唔可以作為佢未來嘅發展路向咧？亦可以通過呢次嘅即係嘗試咧，了解客人對未來公園對呢種咁嘅活動嘅睇法，係咪？咁、從而咧，亦對特區政府遲啲要出一份嘅有關嘅重整海洋公園嘅路向報告咧，帶出一啲啟發嚇。咁、因為你始終個立法會啊，如果你講唔服唔到立法會咧，冇第二輪嘅撥款咧，佢都面對嗰個生存嘅問題。 但係翻翻去，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如果純粹從硬件嘅角度，好難同即係我哋周邊嘅一啲嘅類同嘅主題公園建設去競爭啦。咁但係海洋公園始終係一個主題公園嚟嘅。我哋講點樣去拓展佢一啲未開發嘅資源。頭先講到行山啊、涉水種種，但係睇翻公園嗰盤數。你點樣從呢啲活動裏面長遠嚟講達到一個可觀嘅收益，可以支撐到個公園本身嘅運作？因為如果睇19年嗰盤數，佢營運嗰個成本都成15億嘅，當中過半係即係人工支出嚟 嘅。當然將來佢節流要考慮啦，即係點樣去減輕個公園而家日常嘅開支咧？開源方面咧，都係點樣？喺即係話目前佢嗰個營運嘅一啲嘅硬件點樣可以用咗之外咧，增加啲新嘅硬件啊，咁使到但啲硬件嘅成本投入唔太大。以往海洋公園咧係不斷咁更新嘅硬件，投入好大嘅資源，變咗佢嘅欠債越滾越大，去到由舊年俾我哋講係三十幾億嘅欠債，咁變咗佢孭嗰個利息啊。本個嘅成本咪貴啦，咁將來除咗佢低佢成本開支之外咧，喺投入硬件方面咧，一定要考慮埋個回報咯。 明白。 如果唔係淨係不斷咁滾動個硬件而變咗佢個債務，造成佢不斷咁樣滾大咧，將來佢又會重行翻而家條舊路咧。呢、這個我睇特區政府亦唔會咁做嘅。 好啊，好，唔該曬姚思榮，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啊，聽緊嘅朋友大家听到海洋公园而家搞话深度游啦，森林个森啊，咁有冇啲乜嘢真系大家觉得可以有效嘅救亡方法咧？嗱，刚才姚思荣话咧，硬件就唔够珠海嗰边啦，大家去过都知道有个新嘅啦，又豪华啦，又大啦，地方乜都有啦，乜嘢玩即系机动游戏你想玩都有噶啦，咁香港嘅海洋公園對比嚟講，我梗係即係蝕曬底啦。咁如果你話軟件，咁又好似唔夠海，即係唔夠迪士尼咁名氣響啦，好多人慕名而來啦。咁海洋公園而家就又唔可以又嘥好多錢去起基建啦。咁個結果就係搞露營，搞呢個喺海洋館對住啲魚，對住個缸喺度瑜伽。當然啦，我覺得係可以嘗試嘅。咁但係長遠嚟講，對於揾多啲錢，等納税人唔使填氹，又好似真係唔會做得大噶嘛呢啲嘢。 嗱，講真，即係如果你話每天都有萬人露營，計到條數嘅， 咁 又 咁我就唔想去 啦，咁又另外一件事嚟噶啦嘛。咁所以即係我諗，作為任何嘅嘗試，即係大家都會開心嘅。但係現實嚟講，呢個嘗試要連結到海洋公園往後嘅命運。暫時我冇辦法可以想像得到。 咁佢哋都話唔係同以後嘅成個大改革有關嘅。咁但係嗱，即係大家諗到嘅話咧，就係、是、一路幫海洋公園諗一諗咧，就覺得其實唔係咁容易諗到個出路，因為周圍嘅競爭啦，因為其實咁細嘅地方係咪真係有兩個主題公園咧？咁所以咧，你見到有啲報章報道，有人諗起點樣揾錢咧？揾地嚟起樓都係其中。即有人提過啊，後屘有人否認嘅方法啦。咁但係有啲乜嘢新穎嘅方法可以即解決海洋公園嘅危機，而且又可以繼續營運落去，又係變成香港一個好地方咧？啊，電話裏邊有林先生啊，林生你好，林生係請講。 係，中華都話 即係講真啊，劉明偉佢哋嗰啲自己都周不時去旅行啦。你去睇下，譬如新加坡嗰個水族館，我入到去啊，可以做浮潛啊。 嗯， 喂，你諗下呢啲正常常嘢啊。咁你不如既然係咁嘅，我覺得你其他啲嘢唔好做啦，嚇、啊、做保育，咁跟住叫人捐下款，咁你好過係咁樣填個氹落去啊。即係你搞埋呢啲嘢，你聽到。本身都系有佢啊，冇眼睇啊！喂，大佬点样对住条鱼做瑜伽咁啊？你讲起我都头先同我仔啊，同埋我讲起都饭都喷咗出嚟啊！你明唔明啊？嗱，仲有一样嘢我好唔明噶，我咧周不时同我仔去旅行啊，即系我所有朋友一年都去几次，我唔好明咧，人哋日本嗰啲机动游戏啊，我上新加坡嗰啲啊。都点讲刺激度又劲过你，但我又唔系好明白。我啊带我仔去咧，我仔永远咧全部都话唔俾玩，唔够高。 嗯， 我就算好开心咁去啊，去到嗰度喊晒口咁样。喂，不如咁啦。 即系点啊？去日本、去新加坡又玩得啊？ 系啊。 吓， 好怪过你香港嗰啲全部都唔俾玩啫。我唔明白，我好似行高度有啲去1.3定1.5，咁样1.5啊，我睇1.2几2.3都玩到， 系 嗱呢啲实质嘢，你不如研究一下啦。你降低少少，咁啲人去玩都咩啊？ 嗯，好多谢林生嘅意见，呢、這个就似乎同啊，可能机电署或者即系政府嘅规定有关。 香港我哋特别关顾我哋市民嘅旅客嘅安全嘅，咁呢个唔系话一定嘅坏事。咁但系即系翻翻嚟，其实如果即系头先听阿林生咁讲咧，讲真，由一个主题公园，如果我哋要翻落去佢教育嗰个定位，即系原先最早期嗰个定位嘅时候咧，咁嘅时候咧就其实唔使经营嘅，啊，即系你纯粹系一个以赞助捐献模式去支撑一个香港人嘅公园，啊，只不过佢呢个公园嘅个特性唔同，佢有个保育嘅角色喺度，咁呢样嘢咧就完全同我哋熟悉嘅海洋公园，好坦白讲咧。嗰、那個差距好大嘅依一點。 第二即係香港人係咪咁支持我哋成個海洋公園攞嚟點樣做保育咧？同埋你會預計咗就係應該唔會賺到錢噶啦，你更加永遠係去補貼噶啦，要 係啊。咁但正正頭先你講到即係補貼嗰個問題就係依家個氹好大。 嗯。 如果你純粹睇翻又係2019年佢嘅年報咁個淨嘅。資產值可以講話估算都係大概70億度，咁但係個營運成本相當高啊。咁你話喂，我可唔可以揾人去孭咗嗰個營運佢？起碼市民唔需要繼續補貼落去咧咁樣。咁依啲係咪即係將來佢哋都要探討嘅一啲嘅可能性咧？好坦白講，我自己覺得就唔可以話喂下下靠。起樓去補助嘅，如果唔係咧，就每個機構營運唔到嘅時候咧，就自己啊戲院營運唔到，上邊又走去起樓係嘛？即係依個唔係一個長遠嘅方法咧，亦都每個機構應該有佢自己好清晰嘅定位同埋責任啦。 嗯，所以即係我諗到起樓咧，應該都係一個去到幾絕望嘅諗法。不過你又諗翻轉頭咧，又可能係一個。好合理嘅思維嚟嘅，因為喺嗰個位南區，你可能撥一塊地，然之後起幾間豪宅唔使多，可能十間八間豪宅已經夠你營運嘛。 咁其實對面山啱啱即係某政府賣咗嘅，咁都俾到個指標大家，即係可以收到幾多錢嘅。咁但係真係依個亦都係可以講咧，可能係好典型嘅香港人嘅思維啦。 嚇，咁應該就根據海洋公園講法，冇諗過呢件事嘅。好，今日唔該曬林小龍。